好，那整个呢上诉审程序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我们请同学翻回到这个37页以下，这个专题叫做附带上诉的制度。那专题本身呢是典型的结合了所谓二三审的一个程序合在一起看。那这个专题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别的不说啦，同学光是看篇幅跟考题数量，来这个考题你从44页以下开始往后翻，像44页92年律师高考，然后呢47页以下呢这一篇呢，46页96年司法官的一个考试，48页81年司法官，然后呢50页84年司法官，50页72年司法官，到53页90年司法官。别的不说，先带你看题目的数量，你就晓得说这个专题为什么留到最后特别跟同学做介绍，因为它可以说是整个上诉审程序最常出现的一种命题形态。那么呢，常出现的原因很简单，它要求同学融会贯通二三审，是把两个省级的制度合在一起观察，而且涉及到92年呢460条的一个修正，所以呢同时涉及到新法修正的概念。那么呢考题呢可以考得很灵活，所以这个单元建议同学你一定要听得懂，因为如果你的想法是说反正我听不懂我就多做几个考古题看硬背能不能背下来的话，那建议你放弃哦。书上所附的这所有的题目没有一个题目是雷同的，它的观念呢都变来变去的，所以你千万要放弃所谓死背怎么看不懂背下来这种逻辑呢，在这个单元一定要改掉，因为你无从背起啦。真的题目是可以考得非常的灵活，所以呢你的基本观念一定要很清楚。这个观念不难，只是因为后半段章节通常各位在大学时代很陌生，完全没有念过，所以呢不难的东西呢你初步的接触跟学习呢会显得很陌生，但是你只要多花一点时间呢，把我们今天讲这些观念然后对照书本的这些实例题呢回家自己多演练几遍，透过做题目是最好的复习方式，只有具体化的考题呢才能帮同学去理解呢抽象的概念如何应用。那当然我们课堂上时间有限，书上附了这么多题目绝对不可能一题一题带你看，所以我们等一下只会呢在收尾的阶段带同学看92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也就是呢各位书上呢44页92年律师这个题目，请你打两个星号。为什么呢？大概初步做过统计，这个专题的考题从民国70年开始算起好了，70年到100年呢，总共呢律师司法官的考题加在一起呢大概有21个题目，数量非常的庞杂。21个题目，各位将来有买那个补习班的历届呢，可能的话你够用功，当然21个题目全部写最好哦。那万一时间不够的话，同学你就直接看92年律师高考这个题目，因为你只要这一个考题你在考前会写，答案没有问题的话，其他题目你可以完全不用管它，因为代表你这个章节的概念非常清楚了。因为92年律师高考可以说是所有相类似考题里面最难最复杂的，所以呢为什么挑它出来做我们今天课程的结束，就是因为这种题目呢如果你会整个复杂的考题你在思考判断过程中完全没有困难，观念都转得很清楚的话，那真的这个章节其他的题目你不用写了，这么困难最有代表性你都会写了，简单的考题呢各位观念绝对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考题非常重要，将来各位进考场前请你记得再把它拿出来做一遍，会写的话才代表说你这个单元所有的观念呢都是够清楚的。好，那请同学回到黑板上，专题的部分呢书上的文字这么多，这是专门写给呢自己的买书呢来家里念的同学，希望说这个抽象的章节因为它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书上才特别呢文字的说明是很罕见的，非常的冗长呢也非常的仔细。但是呢各位呢课堂上呢我们把37页到56页这20页的内容呢浓缩起来，就是黑板上这个对照，所以呢文字的部分供你回家复习之用，课堂上拜托你听懂最重要。所有的一个问题呢 请同学直接对照黑板上案例，抽象的文字我就不浪费你的时间，直接带你看他要测验你的观念何在。他要测验你的就是我们所讲的上诉审三阶段理论，上诉不可分、附随体性、不利变更继止原则，加上三审程序刚刚你念过的473的特别规定，两个章节融合起来的，就是现在这个专题呢要做介绍的。来，那这书上20页的文字呢，就是请同学厘清这两种题目的类型哪里不一样。讲白一点啊，同学现有个问题的结论就是，看到题目，反正人家就是考你说，左边右边这两个类型的考法叫做长得很像，但是答案完全不一样，你是否能判断得出来到底他们的异同点何在？来，先看左边这个案例。同学跳脱出文字，你就凭你现在的法感跟直觉，你来思考一下，左边这种类型呢，在国家考试叫非常简单，比较少出现，所以先从简单的带你看起。来，甲在一审呢，一诉主张三个诉讼标的。来，一诉主张 A、B、C 三个诉讼标的，法院判他前面两个输，最后那个赢了。所以呢，甲针对 A 这个标的不服，上诉到高等法院。好，上诉到高院这个不用多讲了。B 跟 C 两个标的上诉不可分，一定一审。一审之后呢，产生二审的系数。然后你看清楚这一类型的考法，同学注记一下，叫做呢，二审当事人有所谓声明不服的表示。什么意思啊？二审当事人有放马后炮了。最粗浅的白话文，第一种类型的考题是上诉不可分 B、C 两个标的，一审跑到二审去之后，当事人有把握机会放马后炮，有做扩张上诉声明或附带上诉的表示。当你有放马后炮，回归处分权主义，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二审法院当然可以加以审判，因为你已经有声明不服的表示了，所以二审可以直接把它当作审判对象来加以裁判。好，那我们题目单纯一点，二审判决的结果完全跟一审一样，都是维持甲的 A、B 两个标的败诉， C 这个标的胜诉。好，甲不服，又针对 A 这个标的上诉。好，针对 A 这个标的上诉，那请问同学，你看黑板的图表就知道考你什么呢？473条嘛，473条的反面解释下，三审呢既然不得扩张上诉声明，也不得附带上诉，那代表三审程序没有上诉不可分理论适用的必要，所以 B 跟 C 两个标的不会移审到最高法院。你没有针对 B、C 两个标的独立上诉，刚刚讲过了，那 B、C 两个标的就乖乖的停留在二审，不会产生移审的一个效果。好了，那么这时候呢，很显然的，三审只有 A 一个标的合法的发生上诉系数的效力。既然只有 A 这个标的呢合法的发生上诉系数效力的话，最高法院当然只能针对 A 这个标的审判。那审判之后发现原判决有瑕疵，废弃了高等法院关于 A 这个标的的一个判决，发回二审更审。好，题目就考你的25分。更审程序中一句话，本件诉讼有无先行确定的情况？发回更审代表二审程序复活了，二审程序重新开启了。重新开启更审程序之后，考题只考你一句话，更审程序中哪些标的先行确定？好，那怎么写呢？ A 这个标的一定没有确定。同学你再怎么混哦，这个 A 一定会写对。 A 为什么在更审绝对不会确定啊？那 A 就是发回更审的对象，就是最高法院废弃原本二审关于 A 标的的判决，把 A 这个标的发回二审更审，所以它是直接发回更审的对象，当然不会先行确定，理所当然。好，那重点来了， PC 两个标的在更审程序中已经不能去动它，不能去审它了，因为他们两个标的已经先行确定。为什么呢？来，答案卷三号写清楚。 B 跟 C 会先行确定的理由是因为 BC 呢，看清楚哦，曾经在二审经本案的终局判决，他们在第一次二审程序经过本案的终局判决有一个胜败的记载，然后呢没有在二十天的法定期间内合法上诉，所以再加上473条呢没有上诉不可分原则的适用，所以 B 跟 C 两个标的既然没有上诉不可分原则适用，没有移审到三审，然后他们又在二审经终局判决又没有在二十天的上诉期间内上诉，所以其结果当然会产生先行确定的现象。那确定的时间点就是在二审程序的20天上诉期间届满后， B 跟 C 这两个标的就会产生先行确定，因为他们经过终局判决又没有上诉不可分的适用，又没有在20天内独立声明上诉啊，当然会产生先行确定。所以呢，左手边这个案例最简单，更审程序中就只有那个发回更审的标的 A 没有先行确定而已，但是呢 BC 两个标的都会先行确定，更审程序不得加以审理。这是呢逻辑上各位呢最好懂的左手边这个案例，所以国家考试不怎么爱考。那接着你看右手边，国考大概10个题目有9个在考右手边这种情形。来，什么叫长得很像但是答案完全不一样？标准的测验你的观念够不够清楚？像的地方在哪里呢？一模一样的案子啦，都是甲在一审的一诉主张3个诉讼标的 ABC， 好，前面2个判他输，最后一个判他赢，甲不服，针对 A 这个标的独立提起上诉。那一样的逻辑，二审程序 B 跟 C 两个标的鸡犬升天，上诉不可分理论的情况下， B 跟 C 两个标的也发生移审的效力，跑到二审去。好，接着你看清楚了，这一种类型考法的特色是第一次的二审程序没有人放马后炮， B 跟 C 两个标的虽然跑上去二审移到二审，但是呢从头到尾没有人对他扩张上诉声明，也没有人对他附带上诉，所以 BC 两个标的在二审程序的特色就是有二审的系数，但是未经终局判决，因为依照处分权主义没有人对他们声明不服，高院是不能针对 B 跟 C 两个标的加以审理的。那我们假设这是单纯的合并没有附随一体性的前提之下所做的讨论，在没有附随一体性理论的前提之下， BC 两个标的单纯回归处分权主义，没有人声明不服，法院就不能成为审判的一个对象。好，那么当然呢二审就只有针对 A 这个标的呢做一个裁判，维持原判还是判甲败诉，甲不服又针对 A 这个标的上诉到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针对 A 这个标的审理的结果呢，认为二审认定不当，废弃原判决发回更审。好，请问你更审程序二审的更审重新开启之后一样了，25分考你一句话，请问你二审程序中 ABC 三个标的有没有哪一个标的叫先行确定？好，那同学你对照一下，第一个你不会写错的就是 A 这个标的，最送分的就是 A 这个标的，它为什么没有确定啊？因为它就是直接被废弃发回重审的对象，所以 A 这个标的当然在更审中不会先行确定。好，重点来了啊， B 跟 C 怎么办呢？来，观念就这一句话你听懂之后呢，整个核心概念就豁然开朗了，答案叫做 B 没有先行确定。为什么 B 它没有先行确定呢？理由很简单，各位啊，左右两个案例对照的结果叫什么呢？最大的不同是啊，左边这个案例更审程序复活之后， B 这个标的为什么会先确定？因为 B 这个标的在第一次二审程序，它有经过终局判决，有经过终局判决，没有在20天的期间内声明上诉，你当然会依照二审的判决先行确定。哎，可是右手边这个差在哪里？右手边这个题目是从头到尾 B 跟 C 两个标的在第一次的二审程序未经终局判决。好，所以他们在法律上形成一个特色叫什么呢？更审程序进行中， B 这个标的形成了一个有二审的诉讼系数，因为从头到尾 B 都挂在二审，有二审的诉讼系数，但是在前次的审判程序未经终局判决，所以没有所谓20天上诉期间届满先行确定的问题。因此更审程序复活之后，教科书上一致的见解是，更审程序复活 B 呢，既然它本来就有二审的系数，乖乖的等在那边，等到你更审程序复活呢重新开启之后，那么法律逻辑上，既然二审程序重新开启了，那它这个标的又有二审的诉讼系数，又没有经过二审的终局判决，不会有20天上诉期间届满先行确定的问题。所以其结果就是更审程序开启之后未确定，甲随时可以扩张上诉声明。好，这是针对 B 这个标的，上诉人甲随时可以在扩张上诉声明。左右两个类型对照之下，同学拜托你千万厘清差别在哪里，为什么更审程序一个先行确定，另外那一个却没有先行确定？观念跟理由呢，一定记得在考卷上要写清楚了。好，接着重点来了，来看 C 这个标的。92年呢，修正了一个460条，修法的内容呢，引起学界一阵的哗然，因为这基本上是个蛮畸形的一个法律的规定，修正之后制造问题远比解决问题的色彩多，所以反而形成同学考试上的困扰。某种程度来讲，不要修反而简单，不修法反而整个体系观念比较简单一点。怎么讲呢？来，同学先看旧法啦。92年前旧法呢，讲到这边先插播个题外话，你将来自己看补习班解答，拜托你自己注意，因为就我所知啊，简单的翻一下呢，各位的书架上面呢，现在在卖的那些补习班解答，很多的解答都是92年前的考题呢，它没有旧题新解，还是用旧法时代的观念去写，那你自己将来复习要注意一下。92年前的考题呢，尤其是注意92年之前的考题，如果没有旧题新解的话，你自己要知道说呢，这是旧法时代的产物，新法修正后有些解答方向不太一样了。好，这是先附带提醒同学注意的。那哪里不同呢？各位不要急着看法典，假设你现在凭直觉，如果你是正常的法律人的话，凭直觉的话呢，那么呢 C 这个部分呢，就是在各位书上40页鼎鼎大名的50年台上字497判例。这个判例当然现在因为新法的修正被废弃不再沿用了，但是呢92年之前呢，考到这一类型的题目，你判例要一字不漏的背出来，算是以前很有名的一个判例。其实严格讲，判例的见解才是对的，新法的见解反而不对了。来，怎么说呢？各位啊，你判例先不用管，你凭直觉推，正常的直觉之下， C 的评价应该跟 B 一样。为什么呢？ C 跟 B 都是同样的， 有二审的合法系数，但是在前案程序中未经二审的终局判决，这一点的前提是相同的。既然大前提是一样的，法律效果没有必要做相反的处理，所以正确的逻辑应该是更审程序开启之后 C 这个标的呢一样没有先行确定，当事人也就是被上诉人某乙随时可以在延迟辩论终结前为附带上诉声明不服，所以理论上 B 跟 C 两个标的的评价应该是相同的。最高法院的判例就是采这个见解，所以同学看一下40页，带你念一下这个早期呢很有名的一个判例，50年的判例怎么讲呢？关于附带上诉，旧的民事诉讼法460条呢，并没有发回更审后不得提起附带上诉的限制，讲的是旧法哦。确实，旧的460条并没有说更审程序中不得提起附带上诉，因此呢，更审程序中应得再为附带上诉，故上诉人对原判决于更审中准许附带上诉予以指责，殊无可采，很合理啊。旧法时代确实更审程序没有禁止当事人为附带上诉，所以发回更审之后 C 这个标的当然没有先行确定，当事人被上诉人你呢随时可以放马后炮附带上诉，所以旧法时代反而简单， B 跟 C 两个标的都没有先行确定。好，问题新法架构下非常奇怪，各位看一下呢，修正后460条第一项但书的规定，就是增设的这个但书，反而学者呢认为是很奇怪的规定。来，各位看460第一项修正后怎么讲呢？被上诉人黑板上某乙在延迟辩论终结前，二审随时可以附带上诉。好，增设但书，请你红笔画起来。但经第三审最高法院发回更审或发交更审后，不得为之。明文增列了更审程序，禁止附带上诉，禁止你放马后炮。所以啊，文意解释各位不难理解，现在发回更审 C 这个标的虽然还保有二审的诉讼系数，虽然理论上逻辑上它还悬挂在二审，有一个二审的合法系数存在，但是你挂在二审变成没有任何营养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呢？挂在那边没有用，因为也不能够放炮了，不能够放马后炮，把你挂在二审呢，越看越伤心而已。因为460条第一项但书修正后明文告诉你，更审程序中我们已经禁止你附带上诉，所以其结果在逻辑上就形成一个学者所谓的极为吊诡的现象。什么吊诡的现象呢？更审程序中 C 这个标的理论上有合法系数，但事实上不准对他附带上诉，不准对他有声明不服表示，所以其结果呢只能够解为他已经先行确定，因为反正呢更审回来永远都不能对他附带上诉，不能放炮了，不能要求马后炮，要求法院重新审理，那他就会依照原本一审呢判决的内容就先行确定了。这都是因为呢92年修正后新法460第一项增设但书的结果呢，导致这样奇怪的现象，变成 C 这个标的反而因此而先行确定。好，既然如此，各位啊，你想就知道学者文章会怎么写。这吴崇忠老师也写过，黄国昌老师也写过，他们怎么写呢？460的第一项但书严重违反当事人平等原则，这你不需要念到法学博士，你自己要写文章骂你都骂得出来。为什么呢？黑板上一对照就知道什么叫严重违反当事人平等原则啊。甲跟乙都是当事人，但是逻辑上很怪，怪在哪里呢？ B 跟 C 两个标的呢都是呢没有放马后炮，没有经过终局判决的事项，而同样都是未经终局判决的事项，为什么在更审程序中你准甲上诉人对 B 的标的扩张上诉声明，但是却不准乙呢被上诉人针对 C 这个标的附带上诉？ 很明显的这个绝对违反当事人平等原则，尤其是各位回到书本上看，来看一下40页，黄山老师他们文章会骂，就是导因于呢93年第三次决议40页怎么讲呢？更审程序中不准被上诉人以附带上诉，为上诉人甲可否扩张上诉申理不符呢？决议裁甲说，甲说的理由很简单，文意解释460第一项但书只有禁止被上诉人以附带上诉，没有禁止上诉人甲为扩张上诉申明，所以更审程序中甲还是可以扩张对 B 这个标的的上诉申明。决议做出来更凸显出学者的批判很有道理，严重违反了当事人平等原则吧？为什么只准的某甲扩张上诉声明放马后炮，却不准某乙附带上诉？这法理上实在欠缺正当化的依据。但是同学注意，骂归骂哦，可是你的解答还是得写现行新法。这也是特别提醒同学注意的，因为呢，就我所知啦，高点的解答版本呢，各位买的历解呢，这个考题它的解法，旧法跟新法的内容并存中呢，最后它的见解反而是写学说的见解，认为说违反当事人平等原则，所以应该评价为说呢，这个乙呢针对 C 这个标的更审程序仍得附带上诉。这样写不是很好，因为呢，既然法条已经改了的话，你批判归批判，结论上面你还是要依照法条，依照修正了460第一项但书 C 这个标的真的是先行确定，不得附带上诉，结论最好不要写所谓学者的批判啊。虽然理论上学者批判比较有道理，但是毕竟法条已经改成这样了，还是以新法的内容呢作为结果会是比较妥当一点的。好，那么这是呢左右两个案例的对照之下呢，那么呢关于更审程序中有无一步先行确定的问题，讲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书上所附的这些考题全部在考同学黑板这个观念，全部在考你呢更审程序中有无先行确定，但是呢你必须要看一下92年律师高考。来，同学翻到44页，利用我们擦黑板的时间呢，你自己把题目看一遍，文字的说明等一下我们在讲解过程里面同学一个字都不用抄，就是希望你专心的听，脑袋呢跟着转一遍。为什么说听得懂不代表你会写题目？因为各位啊，我们刚刚黑板上这两个案例的对照，那是为了教学方便。什么叫教学方便？基本观念的架构，我们诉讼标的用 ABC 的代号来说明，比较简便，方便你理解。但是你会发现，所有司法官跟律师的考题呢，他们全部呢，都是把诉讼标的 ABC 转换成实际的数字。转换成数字的过程，同学要训练一下你的答题技巧，就是你自己要想办法把数字呢可以转换成诉讼标的 ABC 的概念。不要说呢黑板上讲解听得懂，然后人家稍微给你转个弯换个方式问你呢，你就整个全部都挂掉了，这样不行啊。来，我们带你看一下92年律师，习惯一下真正的实例题呢，他怎么把诉讼标的转换成数字的。来，同学，我们就把这个92年的考题呢黑板上面简单的画一下。 来，这个92年律师高考呢，各位今天回家前我们就能详细的跟你说明这个考题的一个内容，把刚刚所讲的这个抽象的游戏规则呢含涉到具体的案例。各位发现绝大部分的国考题目没有人跟你用诉讼标的 ABC， 那是刚刚讲解方便，他们会把诉讼标的 ABC 的观念呢转化成你比较会困扰的数字啦，一笔的金额，然后中间拆解成好几个不同的数字，就是要测验同学自己想办法把那个数字转换成诉讼标的的概念，然后脑中稍微融会贯通。不仅如此，有些出题者像92年律师高考很奸诈，有时候不是题目难哦，而是呢一看就知道实务界老师考的题目。那实务界出身的老师很喜欢用判决书的法学文言文的来出题，所以导致同学会不太习惯呢这个文字的翻译，所以一开始你得呢最基本的法条和这个考题的这个文言文呢想办法翻译成白话文，题目先看懂再说，不难，只是你要熟悉习惯判决书常用的法学文字。来，我们把这个题目念一遍，同学对照黑板。各位，这种题目建议你呢，你在考场上下笔呢之前呢，先简单的画成黑板上这个树状图，只会耽误你一到两分钟的时间。简单画树状图的原因是，整个体系架构自己推一遍，答案正确再行之于文字。不然呢，有时候你观念不清楚，写到一半发现你呢丢三忘四的，立刻把这边涂了半天重新写呢，不但浪费时间，而且整个考卷的篇幅会显得非常的冗长，非常的肮脏了。所以最好是你呢体系表画出来，树状图画出来没有问题，答案确定是这个数字之后，你再行之于文字，把这个你所画出来的体系表呢分点分下转换成为法学文字。那转换文字的内容呢，同学可以参考我们书上44页到46页文字的解答，分点分下转换成文字的说明就是这样记载。但是课堂上要跟你讲的是观念怎么去做一个离境的动作。来，这个题目的讲法是啊，简单的侵权行为案件，甲呢放火烧掉了乙的房子，乙呢起诉要求甲赔偿500万。来，黑板一审程序呢，乙告甲侵权行为，金额500万。一审怎么判呢？各打50大板。一审判决，被告只要赔350，驳回原告其他的150万的诉讼。好，所以呢，你边看题目边画诉状图，这是同学回家自己训练的一个呢解题的技巧了。一审呢，500万的数字拆解成两个不同的金额，哪两个呢？350跟150，哎，为什么要这样猜啊？其中的350叫乙胜甲败，剩下的150叫乙败甲胜。这是一审判决的结果，强制的把500万的金额拆解成350跟150两个不同意义的数字。好，那么接着呢，下面这句话你画起来。这个出题者呢，讲好听一点叫考得很有深度，讲难听一点叫整理啊。怎么整理呢？各位看题目第三行，败诉的被告甲很奇怪，哎，一审判他败诉350啊，他老兄就是找你麻烦，只针对350当中的320的部分提起上诉。真的是出题故意复杂化整理，因为一般的常理判你350败诉，你会针对350全部上诉，但出题者故意就是说这个人很龟毛，我只先针对350当中其中的320提起上诉。所以越往后去看，那个数字拆解的越细部。所以呢，上诉到二审之后呢，各位黑板上看，上诉到二审之后，甲所败诉的350万的数额拆解成320跟30万，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针对其中的320的部分声明不服。另外30万打死就是没有声明不服。来，同学断到这边，你的脑袋马上看回你的笔记，刚刚10分钟前才刚讲过的，看到二审程序数字的拆解 你马上就联想到啊，这不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说讲解方便之后，具体的考题就是训练你怎么把数字转换成诉讼标的的概念？出题的为什么故意设计说啊，你明明350败诉，特别只挑其中的320上诉，甲只针对320上诉，所以甲的身份叫上诉人，甲的身份叫上诉人的情况之下，300,000的金额性质上不就等于呢刚刚那个题目的诉讼标的 B 性质叫什么呢？有二审的诉讼系数，因为一审是全部判决，针对其中一部上诉，全体500,000的金额一审到二审上诉不可分，一审到二审之后，其中的300,000性质上不就是典型的上诉人败诉，但是未扩张上诉申领的部分，剩下的150,000就是这个被上诉人乙呢可以附带上诉但是却未附带上诉的部分，性质上等于 C 那个诉讼标的。所以看到这边就是请你脑袋含摄到刚刚讲解那个考题里面 ABC 三个诉讼标的的性质，含摄到题目的案例里面，刚好就是320,300,150,000三个数字的一个法律概念。好，问题还没有结束，他整理真的整得很透底哦。好，二审这样主张之后，法院当然只能针对320呢声明不符的标的加以审理。审理之后呢，同学回到书上考题的第四行，当年这个题目呢，同学最看不懂的地方是呢，出题者用判决主文的方式记载，表明的一定是最高法院这些法官出的题目，才会用判决书的字眼呢成为考题的文字，写得有够文言文。同学看第四行怎么讲，二审判决的主文叫原判决命上诉人就是某甲给付超过200,000的部分废弃，废弃的部分被上诉人在一审之诉驳回，其余上诉驳回。各位哦，你是法律系的学生，光看这句话呢，你的魂魄都出窍了哦，非常文言文，完全看不懂。但是将来又很习惯，将来各位到司法官训练所呢，没有别的事干哦，就是训练你自己的脑袋呢，习惯这些很抽象的法学文字。这段话不难啦，同学翻译一下成白话文，什么叫做原判决命上诉人给付超过200,000的部分废弃？你自己先不要吓自己，你把它呢用中文来翻译，命超过200,000部分废弃代表什么意思呢？你还是要赔200,000，只不过超过200,000的部分不用赔了，所以主文才会写命你超过200,000给付的部分废弃吗？啊，文字的定义不就是你只要赔200,000就好，超过200,000的部分不用赔，所以我们废弃。因此各位回到黑板上，高院判下来之后，500,000的数字现在又往下拆解成四个金额，怎么拆呢？其中的320又拆成了200,000跟120,000，为什么要这样拆呢？因为其中的200,000叫高院维持的以胜甲败，就是被告甲要赔的，但是其中的120,000改判以败诉，甲不用赔，这就是主文里面的上诉人甲的命其超过200,000给付的部分废弃，只维持呢200,000范围内他要赔偿的一个义务。这就是呢二审最后判决的结果，又把数字320,000拆解成200跟120。好，那你往下看题目怎么说，甲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哎，同学拜托你一个基本的常识，二审的判决甲如果要上诉的话，甲只能针对哪一个部分上诉啊？当然只能针对200,000的部分上诉，因为200,000是维持呢他败诉他才有上诉利益，剩下那120他根本不用上诉，因为高院改判他不用赔了，超过200,000的部分已经废弃了，所以理所当然的甲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当然只能针对二审判他败诉的200,000的部分声明不服。好，最高法院就废弃原判决，废弃原判决当中关于200,000甲呢必须赔偿的记载发回二审更审。好，请问你更审程序中哪些金额已经先行确定？ 那你再回到题目看，当年这个题目呢，同学为什么说考得很痛苦啊？各位啊，这个出题者呢，摆明整理后，如果我问题的文字是说，跟审程序中哪些金额先行确定，用这么白话的方式问你，你一定会写，知道他考你什么？偏偏的出题者掉了一大圈，用一个极度文言文的判决书的问法呢来考你。所以其实当年这个题目，很多人是根本不知道题目在问你什么，不是他不会写，观念不清楚。因为如果你是用白话文问说，跟审程序500万的金额哪些先行确定，这大家都知道在考什么。偏偏转个弯，用这种呢类似呢古文观止的这种文言文哦来问你，你反而不知道题目在问你什么了。来，你看一遍他怎么考的。跟审中这个甲的被告声明请求废弃原判决，驳回乙在一审全部500万的诉讼。然后呢，原告乙在跟审中也声明请求驳回被告甲的上诉，对一审判决败诉的部分，请甲再给付150。各位哦，当年很多人傻傻的还真的解答分第一段第二段，写后改考卷的看到你分第一段第二段，分数就直接给你很低了，因为代表你根本搞不懂这个题目在问什么。刮胡一刮胡二根本是同一件事，没有必要分开来写。什么意思呢？你静下心来翻译，他在考什么呢？跟审中被告甲声明废弃原判决，驳回乙再审之诉。来翻译成白话文什么意思？跟审中被告主张自己一毛钱都不用赔吗？这个甲声明废弃原判决，驳回原告乙再审之诉。第二句话说明一切，什么叫驳回原告乙再审之诉？原告乙在一审起诉的金额是500万，你要求人家驳回，就代表你主张500万都要法院审理，500万我通通不用赔，你给我全部驳回原告之诉，我一毛都不想赔了。所以甲的声明的争议是请求法院在跟审程序中针对500万的金额全部重新审理，并且表明一毛都不愿意赔，所以声明才是驳回原告乙再一审全部之诉。好，刮胡二，那原告怎么声明呢？请求驳回甲的上诉，对一审判决败诉的部分，请甲再给付150。白话文的翻译也是，原告乙的争议是要求法院在更审中500万全部都审，因为他在一审赢了350，败了150，然后他声明特别讲，针对一审败诉的150部分，请求甲再给付。白话文呢合起来就是要求法院针对500万全部都审，而且全部判他胜诉了。所以两个话合起来的重点就是，双方当事人在跟审中都请求法院针对全部的500万加以审理。所以绕回一个原点，就是在考你，那跟审程序中那500万的金额，法院是不是真的能够全部重新审理？哪些部分是已经先行确定不能审的？因为我们上上礼拜怎么讲啊？已经确定的叫发生既判例，已经确定的标的，已经确定的事件，更审程序当然不能要求法官加以审理。所以考试就是绕回一点问你说，更审程序里面500万的金额哪些是先行确定有既判例，不能够要求重新审理，否则违反既判例是不在理原则，而哪些金额是没有发生既判例，没有先行确定，可以要求法院重新审理的。这就是呢整个呢考题呢92年律师高考所要问同学的。好，那各位呢回到黑板上，观念呢清楚的话，静下心来怎么写呢？这题目设计得很有水准，就是分成4个小段落，叫你分点分项，针对每一笔的数字去做法学评价。你必须要简明扼要的把答题关键点出来，分点分项的呈现出来，让人家一翻开考卷就知道你的观念正确。怎么分点分项？500万最后分成这4个数字，然后呢，第一段200万的部分没有确定，这个最简单哦。你4个段落至少要对第一个200万为什么没有确定？因为它就是直接发回更审的对象。 这个逻辑上最简单理所当然，直接成为了废弃发回审判的对象，当然不会先行确定。好，那至于120万呢，会先确定，理由是什么呢？来，这120万就是刚刚黑板上讲解左手边那个情形，他会先行确定理由是曾经经过第一次的二审程序为终局判决，在这边嘛，白色粉笔的部分，第一次二审的时候，那120万有在上诉声明范围内，有经过第一次终局判决，那一个经二审终局判决但未合法声明上诉的事件，依照呢473条的解释。第二段要你答的关键就是473，依照473条规定，上诉最高法院没有上诉不可分原则适用，所以这一笔数字120万没有上诉不可分，不发生一审效力，又曾经经过本案终局判决，又没有在20天的上诉期间内合法声明上诉，其结果当然产生先行确定的效力，所以更审程序进行中，法院不得加以审理，当事人不得再针对这一笔金额声明不服，要求法院重新加以审判。所以第二笔的金额120万，考试的重点是绿色粉笔要同学描述出来的473条相关的概念。紧接着第三笔的金额30万的部分，来，为什么说当年出题者呢出这个题目很有深度，把所有的争点全部含刮在一个考题，故意这样设计的。30万元没有确定，要你写的重点是最高法院93年第三次决议，因为这一笔30万的性质叫有二审的诉讼系数，但是在第一次的二审程序中未经终局判决，所以更审程序复活之后，依照最高法院93年第三次的决议告诉你，更审程序上诉人甲仍得为扩张上诉声明，所以呢仍得为扩张上诉声明，他就不会先行确定。答题的关键考的是93年第三次的决议。好，那最后这一笔应该不用多讲了，150万先行确定，理由是什么呢？92年修正后的460条第一项代书。92年呢，已经增设了更审程序中不得附带上诉，所以150这个标的是典型的。虽然有二审的系数，但是因为呢，更审程序开启后，反正被上诉的某乙呢，也不可以再对他放马后炮，附带上诉了，所以其结果会产生先行确定。因此，最后补习班大部分的解答怎么讲呢？更审程序中500万的金额呢，法院只能针对其中的230万为审理，剩余的270万的部分已经先行确定，不得要求审理，否则违反既判例一事不再原则。这个结论就是这样推出来的，所以借这个机会特别训练，要求同学说呢，你一定要习惯呢考题会用数字的方式呈现，要求你把起诉的一笔金额，这一笔500万的起诉金额呢，随着诉讼进行的过程不断的拆解，不断的分裂，然后这个金额不断的拆解分裂的结果，最后问你更审程序中哪些金额先行确定了，哪些金额没有确定，所以建议你观念一定要很清楚。那最好是呢，先尝试着呢用树状图的方式，像黑板上呢把所有的数字金额 一一拆解之后，确定没有错了，再去落笔写解答。否则依照前人的经验，如果你观念不清楚，直接落笔写文字解答，往往会丢三落四的，写到一半才发现少考虑了一个点，漏写了一段，涂来涂去改来改去的，反而非常的难看，这个版面也会很不整齐后。所以请你呢先训练自己呢，用树状图的方式把文字的观念做拆解之后呢，再转换成呢分点分项的记载，这样会比较省事，这个版面呢也会答题技巧稍微看起来好一点了。这是我们用92年律师高考这个概考题呢，把刚刚所讲这些观念呢完整的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重点看完了，那各位在回家之前再耽误你三分钟的时间，来请你呢稍微提醒你注意一下，来往后翻这个48页以下我们今天课堂上没有讲的题目，希望你回家自己花时间稍微复习一下，多看几遍，熟悉一下我们今天讲的游戏规则，这个对你呢只有好处而已了。所以呢这个多做几个考题后，把这些观念稍微的清楚一下。那最后呢，耽搁各位一下的时间，请你往后看。来看到呢这个呢54页以下，附带上述的有一些比较琐碎的一些介绍，我们很快的呢跟同学说明一下。抱歉，是50页以下。这个专题呢，同学自己看的时候，请你注意。里面呢会有一些骆永嘉老师的特殊见解，这个各位就自己斟酌时间了。如果你是国考导向，骆老师的特殊见解可以不用管。那我们书上基本上都是以通说实务的见解为主轴了，偶尔呢会夹杂一些骆老师立法论的批判跟特殊见解，这个就见仁见智了，同学自行参酌。那么呢附带的一些呢，最后在课程结束前跟同学介绍的，来50页的刮胡六。刮胡六强调就是附带上诉权的一个丧失，来什么意思呢？这个跟我们黑板上这个游戏规则就无关了，它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小争点。那同学借这机会提醒你注意，来请你看一下黑板上，来这个小争点在讲什么呢？单纯的限缩在一审上诉二审，所以它反而简单了，不涉及到一二三审的综合概念的比较，所以跟我们刚刚黑板上讲这个考题重点无关。来，各位，这个在考什么呢？一样的一个案例啊，都是呢甲在一审呢一诉主张三个诉讼标的，那主张三个诉讼标的的情况之下呢，一审呢都判他 A、B 两个败诉，只有 C 是上诉。好了，那考题就说甲不服，针对 A 上诉，一模一样。我们刚刚举的一系列案例，都是以这个案例为前提来做一个呢说明，比较清楚。好，那现在很简单了，反正你上诉到高院 B、C 两个标的呢，上诉不可分，一定鸡犬升天跑到二审去。好，那现在将考你了。二审系数中，乙当然可以对 C 为附带上诉，这是毫无疑问的。乙呢可以对 C 这个标的放马后炮，被上诉人可以呢提起附带上诉。那现在刮胡六这个小争点考的是什么呢？附带上诉权的地位很特殊，国内学界的通说见解还有判例怎么讲呢？为了保护某乙的附带上诉权利，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很优惠的解释。什么解释呢？附带上诉权，来同学看最后那一句话出题字的部分，附带上诉权呢应该说倒数第二行以下，倒数第三行以下，只有舍弃附带上诉权才会丧失。你把呢倒数第三行，只有舍弃附带上诉权使丧失，其余的事由均不影响附带上诉权，来什么意思呢？各位对回黑板上听一遍，马上就懂了。附带上诉呢，我们真的很给你优待，怎么优待法呢？除非某乙明白表示说对 C 这个标的舍弃附带上诉， 仅有在这种情形之下，你的附带上诉权才会丧失，才会不准你放马后炮，其他的事由都不会丧失。其他什么事由呢？书上写的最常见的就是说，譬如说乙呢舍弃对 C 的上诉，题目看清楚，是舍弃对 C 的独立上诉权，或者说呢乙呢对 C 上诉后又撤回上诉。各位，这两种情形分别对应的法条是439跟459。为什么这样考你呢？对 C 舍弃独立上诉权，或者对 C 独立上诉后又撤回上诉者呢？依439跟459，法律效果都是你对 C 这个标的丧失独立上诉的权利。但这边的重点就是，丧失独立上诉权不等于丧失附带上诉的权限，学理上称为呢附带上诉权独立的一个原则啦，不会因为你独立上诉的权限丧失而有影响。所以这两种情形，虽然乙呢对 C 已经丧失了独立上诉的权利，但是丧失了对 C 独立的上诉权，并不代表你会丧失附带上诉的权限，所以附带上诉权依旧完全不生影响，乙呢仍然可以在言辞辩论终结前随时对 C 为附带上诉的表示。这就是刮胡六我们特别强调的，附带上诉权不会因为你独立上诉权的丧失而受到任何的影响，只要在二审言辞辩论终结前，你随时可以附带上诉。所以很好记，附带上诉权唯一会丧失的前提就是你白纸黑字的讲明说，我就是舍弃附带上诉的权限，要做这样明白的表示，这个权利才会丧失，否则的话你永远不会丧失你附带上诉的权利。这是一个附随的小争点的50页刮胡六请同学特别留意的地方。好，这个小争点看完之后，其他琐碎的附带上诉的介绍，这就请同学回家呢自己有空的话稍微对照一下书本的文字。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把二三审程序相关的这些重点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我们还剩下最后一堂课，12月15号呢专门讲这个再审程序跟第三人撤销诉讼，所以15号晚上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呢就要进入到呢这个专题的讲解呢，专门针对再审跟第三人撤销诉讼独立一堂课的时间跟同学做一个说明。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